第二，持戒。 戒律，佛讲咗好多。古大德将佛对于戒律嘅教导归纳起嚟，特别成立咗律藏。佛讲咁多，可见得佢对此非常重视。我哋学佛如果要去研究戒律，亦需要用毕生嘅精力，甚至于一生都研究唔完。因此我哋只要把握纲领就得受用。纲领只有两句说话：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换句说话讲， 断恶修善是戒律嘅精神。 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讲自律，就是独善其身。众善奉行是属于大乘戒，大乘戒是同大众在一起相处，我们念念要利益大众，所以凡是自私自利都是恶，凡是利益别人都是善。 所以修学大乘的人起心动念都要想到怎样去帮助别人，怎样去成就别人，那只是大乘菩萨处众的心态。 用现代说话来讲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因此戒律又分三大类。佛讲的经典有记载的称律而戒，这些是有条文的。除此之外，凡是符合于戒律精神所要求的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佛经里面没有的，佛亦承认是戒律，我们要遵守。所以律而戒之外，有饶益友情戒以及摄善法戒，就是对一切友情众生有利的，或是善法戒条上所无的，不能讲无，我们就不去做，那就错了。 戒本中虽然无，于众生有利就要做，可见戒律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板的。因此戒律实际上包括国家的宪法、国家的法律，乃至于风俗习惯、社会道德，我们都必须遵守。 古人所谓入境随俗，俗就是风俗习惯，而在戒律范围之中，在外国守外国的法律，遵守外国的道德风俗习惯，只能同当地一切友情众生和睦相处，这个是持戒。所以不要将持戒看得死板，佛讲的五戒十戒要守，将人驱逐到不动得，那就错了。 世间法令规章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，因为时代在度变化，生活方式在度变化，意识形态亦在度变化。几年前定的条文而家已经唔啱用啦，但係无论条文点样修正，精神係不变嘅。懂得呢一个原则，只可以讲持戒。 持戒係守法，学佛嘅人一定要守法。佛讲嘅四宏誓愿係法，你唔遵守，修学就不能成就。一定要遵守四宏誓愿嘅次第。我哋睇到好多学佛嘅现代人，佢唔要前面两愿，心量好细，烦恼好重，他一开始就要广学多闻，他想成佛道，当然成不了啦。四宏誓愿三条都不要，只要一条，哪里能成功呢？决定不能成就，那就是不知守法。佛教你持戒，有没有做到呢？团体生活，佛制定的基本戒条是六和敬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假如这个是佛教团体做不到这六条，就是破和合争。 破和合争的果报是阿鼻地狱，日日破和合争，日日做阿鼻地狱业，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呢？西方世界几咁美好，你都没份啊。 所以学佛的同修头脑要冷静，你只能够将事实真相观察得清清楚楚，利害得失就摆在面前，这些都是持戒。 第三，忍辱。忍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忍耐、坚毅，你只能够有成就。 学佛是大福德，虽然念佛法门是意行法，如果没有耐心一样不能成就。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环境，五族恶世，族恶到了极处，物质的环境要忍耐，生活应当过得清苦一点，不要太奢侈，不要太舒适。为什么呢？奢侈舒适，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好好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想去。 因此生活苦一啲是好的，念念有出离之心，纵然有多余的财富，还是过得清苦一啲好，生活节俭落嚟的去帮助别人，这样增上修福就啱了。 在中国历史上，印光大师最佩服范仲淹。在文抄里面，大师时常提到中国自古至今在历史上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。 第一是孔夫子，一生积功累德之后，他的子孙一直到今日都还受到社会广泛的尊敬，这个就是祖宗之德。 孔德成先生到美国，美国人听说是孔夫子的后代，特别礼遇他，他沾祖宗的光。 第二位就是范仲淹先生， 你读范仲淹的传记或古文观止里面的义田记，看看他一生行事丰功伟业，出将入相，国家动乱的时候他是大将军统帅，回到朝廷里面他是宰相，国家给他的俸禄丰厚，他自己悭食俭用，将自己的俸禄养活三百几家，兴办义学，看到贫苦人家的子弟又可以造就的，都找你读书供给他们，替国家培养人才，不为自己，遂果报殊胜。 他有五个仔，其中有两个官做到宰相，有一个做到御史大夫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长、监察院长。他死的时候买不起棺材，钱去了哪里呢？都是用来做了好事，布施了。 所以范家一直到民国初年八百几年家道不衰。 第三位是清初的叶状元，亦是世代积功累德，一直到清朝末年三百年家道不衰。 修福没有其他的，自己真正能刻苦能耐劳，将多余的力量全部贡献出来利益社会大众，这个是我们民族的典范。学佛人尤其是出家人，如果连范先生的标准都做不到，实在说不似出家人。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，他规定我一个月生活费用150元，他说你用超过150元就不似出家人，生活过得好清苦。他对我讲这句说话，因为他是榜样。我一日吃饭要三扣钱，他老人家一日只要两扣钱，所以他说的我心服口服，我没办法跟他辩。 他所有的收入都拿来做佛教事业，他身上着的是三四十年的旧衣服，内衣物补了再补。 你们到台中应该到李老师纪念馆去看看，他的衣服大大小小补丁一个又一个。 他不是没钱，不是买不起，他的待遇相当丰厚，他没有家眷，只得一个人。实在说他生活过得比哪个都自在，这个是真正的修道人，能忍过一种清苦的生活，苦行僧的生活。他能够真正将贪心断掉，修学更加要忍耐，这样的法门不是一日两日能够完成的。 老师教我们修学，教我们念一部经要念五年，培养耐心，没有耐心做不到。老师这种的教诫有他的苦心，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学生不明了，有的时候还埋怨还不服。其实老师的教学真是循着四弘四缘的次第，是教我们先断烦恼，每日念一部经，想一部经，将你的妄想杂念慢慢的去除。所以念经并不是求解，是修定，着重在修定。定至三年五载，心渐渐清静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只能学法门。学法门要同自己的善根相应，亦就是同过去生中的熟根有关联。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修学起来就好容易，过去世没有深培善根，学习就好困难。 所以无论过去善根厚薄，都要从修定下手，先将心定落来，没有耐心决定不能够得定。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基础，在我们静中禅定就是一心不乱。 由此可知，忍辱是得一心的基础， 凡事不能忍，你点能得一心呢？不能得一心，修正中就冇成就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。 第四，精进。进是讲进步，佛教我哋求进步，要求精，要纯，唔能够杂。 我哋睇到一啲同修，每日好努力，好勤奋，佢学嘅嘢好多好杂，所以佢系杂进，佢系乱进，佢唔系精进。咁样辛苦咗几年几个月，冇收获，冇成就，原因系唔知道专精。法门虽然好多，只能学一样；经典好多，只能学一部。要点样学？读诵，各位要知道。 读诵就系精进，唔要求解。点解唔要求解呢？因为你见思烦恼冇断，所解嘅唔系如来真实意，所解嘅都系自己嘅胡思乱想，同佛嘅意思差得太远啦。 几时得清净心？你嘅心同佛心一样，咁你解嘅就同佛一样。大家要能体会呢个意思，就知道我哋应该点样学习。所以学习不在讲解，要心地清净。你嘅心愿似唔似佛？心愿果然似佛，佛讲出嚟嘅就系你嘅自心流露嘅。自心流露边度有唔懂嘅道理呢？佛佛道同，可见得重要嘅系我哋嘅心，我哋嘅愿，我哋嘅行为似唔似佛，咁至系修行。会唔会讲经冇关系。中国学佛嘅同修大概好少冇睇过六祖坛经。 六祖大师唔识字，冇读过书，坛经系佢讲嘅，别人帮佢记落嚟。 你睇睇六祖讲嘅有冇道理？佢讲嘅同佛经上讲嘅有冇两样呢？佢冇读过书，冇读过经，亦冇听过讲经。佢只真正解如来真实义，佢真嘅了解。再回过头嚟睇睇中国各宗嘅祖师大德，佢哋嘅著作有几多？攞去同六祖坛经比一比，比唔上，仲系六祖大师讲得圆满。佢冇学过，系乜嘢原因？ 佢嘅心愿行持同佛一样，所以讲出嚟自自然然就相同啦。 实在讲，坛经系语录，我哋特别尊称为经，将佢提升到同佛所讲嘅经地位一样，系对佢特别尊敬。呢种尊敬亦唔系中国人有意去捧中国人。仔细观察内容，同大乘经典比一比，一啲都不逊色。咁就说明行比解重要。 行而后解只系正解，正知正见。解冇喺行里边历练过，其解仲有好多疑问。因为冇经过实验，到底有几分真实仲好难讲。点解唔认真修行呢？行而后求解，决定正确，呢个系真精进。 就算不解，亦决定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求解，亦唔迟嘅。何必急喺呢一生去浪费时间、浪费精神体力？一个真正聪明人、真正觉悟嘅人，决定唔做呢啲傻事。所以现前要想求解，最低限度要有闻一二至二三嘅能力，咁系最起码嘅。不能真正做到闻一知十，亦要闻一知二三，咁样嘅禀赋可以学讲经。闻一连一都唔知道，点样能讲？同各位同学讲，我学佛嘅时候从来唔敢动学讲经嘅念头，将呢啲事睇得好难。我讲经系李老师鼓励嘅，大概李老师睇到我有啲能力，佢讲嘅我都能够记得住。我听佢讲一小时，我可以复讲55分钟，我有呢个能力。我冇讲稿，亦冇笔记，我听咗之后能复讲，讲得出嚟。所以佢要我出嚟学讲经，佢所编嘅讲稿都系用表解。好多同修都见过，我攞到佢嘅表解，我讲出嚟同佢自己讲嘅可能有90%相同。所以同学问我，你系点学㗎？ 我同同学讲，我喺老师麾下最初嘅一年三个月，我唔系学佢讲解，唔系学佢讲经，我所学嘅同别人学嘅唔一样，我系喺度观察佢点样讲出嚟嘅。我要学佢嘅思想体系，学佢嘅全心用心，了解佢嘅方法，知道佢嘅睇法想法，所以佢嘅稿我攞出嚟完全能用。我学嘅系活嘅，我唔系学佢点样讲，记落嚟重讲。呢啲就系文一可知而三，有呢个能力。今日同学要学讲经，我呢一个半钟头讲完啦。听朝早你讲一篇俾我听，你有呢个能力讲一个钟头就算唔错，就合格啦。呢个系禀赋，讲实在说话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系讲经，绝对唔系一生学得嚟嘅，勉强学唔嚟嘅。一生中有成就嘅，系自己真正修定功，依照佛教导嘅方法次第去修学，一生可以成就。喺历史上有好多例子，原理原则仲系一样嘅。 心要似佛，愿要似佛，解要似佛，行要似佛，咁至得。所以读经念佛，依教修行，依照经典嘅教训，修正自己嘅思想见解行为，如是修行，自自然然就开智慧啦。 智慧开咗，系一切经意义都能够自见。呢啲系我教俾大家真实嘅方法，唔好去睇注解，注解冇乜嘢意思，充其量俾自己做个参考啫，绝对不能照嗰个讲，照嗰个讲就错啦。就好似大夫同病人开药方，药方先开好，边度有呢种道理呢？药方无错，你冇照我个药方害病，你哋到外边去讲经，先将讲稿预备好，就等于大夫将药方开好，再去为大家治病一样。 佛冇定法可讲，讲台上亦都冇定法可讲，说话由边度嚟呢？睇下你哋嘅眼睛动态，说话就引出嚟啦，系活嘅，唔系死嘅。 所以《无量寿经》我讲咗好多篇，篇篇唔一样。讲完之后，你哋问我讲乜嘢，我完全唔知道，系真嘅唔知道，唔系假嘅。我呢一次喺讲堂讲经，佢哋录音前边留咗十分钟，简居士要我补出前十分钟嗰一段，放喺我呢度一个几月啦，我冇办法补，我唔知道我讲嘅系乜嘢。佢今日打电话同我讲，讲有位同修带咗录音机，嗰一段佢嗰度有，好啊，攞嚟俾我听听，睇我讲得乜嘢，我再补出嚟。你如果唔俾我听一下，我确实唔知道讲乜嘢。我讲嘅从来冇准备，亦冇笔记，乜嘢都冇。学习嘅方法，我同大家都讲过啦，要静，注意静。 静就系进，杂乱唔系进，退步唔系进，所以进步上边一定要加精神，只系真正进步。 今日世间法里边，科技进步亦系精神，唔系杂乱。世出世间法冇两样， 精进而后只能够得禅定，心就定啦。正所谓理得心安，心定啦，自然就开智慧。 所以唔理系喺顺境逆境，心里边都要清静。定就系绝对唔会俾外境动摇，唔会俾外境所转，不为外境所动，就有智慧。世间法讲理智，唔在感情用事，处世待人切勿系理性嘅，唔系感情嘅，系清静嘅，唔系染污嘅。呢个就系智慧。 波罗蜜系梵语，译成中文系圆满嘅意思，亦即系上面讲嘅六条纲领，每一条都做到圆满，就系波罗蜜。如果做得唔圆满，即唔系波罗蜜。 佛举出呢六大纲领，教我哋喺日常生活中依此六条嚟过日子，依此六个原则处世待人接物。这个就是菩萨行。前面发菩提心是菩萨心菩萨愿，这六条是菩萨行，要坚固不退之德。 修行嘅因殊胜，果报就殊胜。呢一缘系因，后边一缘系果，修因正果，果报系往生不退成佛。所以一心专注，绝不攀缘，成敬只系一心，咁只系修诸功德。 可见念佛法门，并唔系叫我哋将日常生活一切世缘都舍弃，唔系嘅，而系喺一切境缘之中，活用呢六条纲领，以广大心、清净心去做，就系修正业，就系修无上嘅菩萨法门。 喺具体行持中，菩提心、修诸功德、六道万行，都喺呢一句名号之中。所以呢句名号系提醒我哋，佛喺经典上所讲嘅一切教训，念呢一句佛号就完全相应，真正有功德。 浮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仍现其前，经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劫菩萨，不得是愿，不取正觉。 呢一段系第二十临终接引缘。睇咗呢一段，我哋念佛求生净土，心就安，丝毫疑惑忧虑都冇。虚空咁大，西方极乐世界喺边度呢？呢件事唔使我哋操心，到时候阿弥陀佛嚟带你去。讲老实说话，方向都唔使辨认，佛带你去，佛嚟接你，大可以安心，唔好再胡思乱想。要紧嘅系一心念佛。 佛喺经上为我哋讲明宇宙人生嘅真相，你系心到极处。唔单止凡夫冇法子体会得到，就算系等觉菩萨，亦都唔能够彻底明了。 事相嘅繁杂，同理之深广系相同嘅，所以虚空里边无量无边嘅世界，无量无边嘅事物，亦唔系我哋能够搞得清楚嘅。我哋唔好讲其他嘅星球，就系呢个地球，地球上究竟有几多种动物，能唔能够搞得清楚呢？依家科学家仲系搞唔清楚，可见唔容易。大海里边嘅生物究竟有几多种呢？再讲得贴近一啲，一个人身上有几多细胞？我哋头上有几多支头发？ 可见万事万法广大无边，同你一样嘅心广无边，一定要将烦恼障碍都断尽，本性嘅智慧德能完全恢复，至能够明了。 等觉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名，嗰啲就系佢个业障，所以佢不能究竟明了，就系有呢个障碍，到如来果地呢一品生相无名亦断咗，只能够究竟明了。因此，凡系经论上同我哋讲嘅呢啲事理，我哋知道就好，不能去想象，不可思议。 你去想，想系思；你去讲，讲系义。话你知不可思不可疑，你偏偏要去想，偏偏要去疑。想是胡思乱想，疑是胡说八道，咁又点可能是事实呢？唔可能与事实相应。 但是呢啲事我哋非明白不可，明白咗就是作佛，就成佛。点解要学佛成佛？就是要彻底明了事实真相。点样成佛呢？这一段经文明白的教我们， 发菩提心，十念必生。 菩提心最要紧的就是 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 这个是牛益大师所讲的无上菩提心，没有比这个更上更殊胜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样样圆满。在这一愿里面，我们看到佛教我们怎样求往生，前面是发菩提心念佛，具足信愿。这一缘的前一半是讲修行， 浮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 什么是善根？不可以不知道，因为佛在经上一再跟我们讲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必须要有善根的男子女人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希望大家唔好疏忽。你如果系将呢一句话疏忽咗，虽然念佛亦不能往生。乜嘢系善根？ 佛喺大小乘经典里边时常同我哋讲，世间法三善根必须要具足。三善根 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 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咁只系具足三善根。 喺《观无量寿经》里边，佛为我哋开始修正业嘅基础系三福。《观经》讲嘅三福，第一福系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十善业后边嘅三条，二善就系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系三善根。所以三善根亦喺三福中，你就知道好重要。冇三善根，经常所讲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就冇份。 可见呢一个重要，一定要认真嘅修学。于世出世间，一切法不贪；于一切逆境，决定冇嗔慧心。对于一切事理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即不愚痴，不会被人蒙骗。 被人蒙骗是愚痴，清楚而不贪不嗔，顺境里面没有贪爱，逆境里面没有嗔慧，顺逆境界中修自己的清净心，修自己的平等心，修自己一心念佛，那就对了。这个是世间的善根。出世间法的善根只有一条，在三福里面的第三条，讲大乘菩萨的善根是精进。佛教我哋，菩萨福有四句： 发菩提心， 第十九愿， 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 呢个系精进，三福就涵盖世出世间嘅善根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由呢个善根而生。换句说话讲，都由三福而生。世出世间嘅福报就系呢十一句，我哋将佢做到，福报就现前。所以称为三福。三福是 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 你想想看几重要，绝对不能疏忽。如果我们疏忽了，念佛念得再好，就好像牛益大师讲的，念到好像铜墙铁壁一样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亦不能往生，只能够讲同西方世界结一个缘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 就好似盖楼房冇打地基，你盖唔上去，佢会冧落嚟，唔能够成功。 所以三福要特别认真嘅修学。实际讲呢部经论所讲嘅就系十一句嘅展开，归纳起嚟唔会超过呢十一句。 愿生我国，我系阿弥陀佛自称，往生到阿弥陀佛嘅国土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 这两句是指持名念佛，念佛要紧的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。一心就是心无二念，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杂念，就不是一心。 一心是专志，心不缘任何事，那只是一心。心里面绝对不攀缘其他的事，只缘这一句佛号，只缘西方世界依正庄严。 换句说话讲，你想想阿弥陀佛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你拜拜阿弥陀佛，自称一心称念，就依照这个方法先从事修。我们讲的浅言一点，念佛人心要清净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 不怀疑，不夹杂，由朝到晚要保持清净心。 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知道这个是由凡夫一生作法，边度有咁简单咁容易呢？但系比起其他法门，念佛法门最容易，实在亦唔系好容易。难与易，在乎自己有冇呢个认识，有冇决心。果然认识清楚，下定决心，事情就唔难。所谓万修万人去，如果仲时常俾外境动摇，嗰啲真系要忏悔。要在佛菩萨面前痛哭流涕，叩头求忏悔。为什么还会被境界所转？ 顺境起了贪心，起贪爱；逆境生妒忌，生嗔恚。 咁就系心被外面境界转， 有咁样嘅现象，自己就要知道系自己业障太重，决定障碍呢一生往生。你如果唔往生嘅话，业障决定牵引你堕三途。依家系人生，再过几年就要到三恶道去，你讲咁几可怜？所以要将呢个事实真相认清楚，真正提高警惕，呢、这个就系开悟。 果然觉悟啦，唔再搞贪嗔痴，唔再做三途六道业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老实念佛，念佛功德至真正能够消业障。 昼夜不断就系、是、不间断。点解教你昼夜不断？因为一断你就夹杂，一断就会胡思乱想。换句说话讲， 佛号断咗就造业， 这个问题好严重，这个是真实的问题。我们自己冷静地去想一想，佛号断咗是不是胡思乱想？是不是又去搞贪嗔痴慢？搞贪嗔痴慢就是做三恶道业，做三途业。如何教我们从今日以后不再做三途业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佛号不间断。 我们这一生究竟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要去做饿鬼变畜生堕地狱呢？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由我们自己选择。如果要选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这一句佛号就不能够间断。 各位要知道，打佛七是日夜念一句佛号不间断，绝对不是日头念佛，晚上可以睡觉。一支香下来之后可以倾偈，集心闲话，咁无用。印光大师在灵岩山的道场，是一支香接住一支香念佛，当中无休息的，不好像我们现在念一支香休息二十分钟，给你去做三途业。佛七当中佛号日夜不间断的，念攰咗只能够在旁边坐下休息下，衣袍不能除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精神振作起来，赶快接住念，大家轮流休息，令念佛堂佛号不间断，是这样念佛的。真正念佛堂这句佛号决定不间断，上年累月怎样念？分班，有轮班的，轮班的要出声，不轮班的看你的精神体力，如果精神体力好，跟着大家一起念，夜晚亦是轮班的。 所以念佛堂无论什么时候，一年到头一句佛号不中断。 现在真正修行的道场没了，真正修行的人亦没了，绝对不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修行的人，那些靠不住，只可以说是修行的样子。是不是真修行呢？不一定，装模作样啫。 真修行要断贪嗔痴，真修行一句佛号日夜不断，咁就系精进。于世出世间法，仲有一丝毫嘅贪念，就唔系真正修行人。 呢个系将念佛嘅要领为我哋讲出嚟咗。当然喺初学嘅时候有难关，念念下黑眼瞓，精神提唔起嚟。头昏脑胀，身体支持唔落，就是业障。业障现前点好呢？要搏命，要克服过去。 克服过去就得自在，精神就振作起嚟啦。 大概每一位念佛同修都会遇到呢种障碍，障碍现前一定要克服，不能因循，不能妥协。攰咗我就休息一下，咁样你嘅业障唔容易克服，一定要搏命。要抱定决心，要突破困境，前面就是一片光明。前日有位同修来告诉我，他有位朋友亦是念佛的，很精进，很用功，念了没多久中风非常严重，家人朋友都叫他看医生，他不肯，坚持搏命念，决定不看医生，念了一两个星期病完全好了。这些是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就怕你不肯搏命，你真搏命就有感应，不肯搏命就妥协，所以难关一定有。无此劫来我们造作的罪业太多， 点样冇障碍呢？有障碍唔好怕，对呢句佛号要有坚定嘅信心。 我得咗重病，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唔要睇医生，亦都唔要食药，我唔想病好，只想早日往生净土。要有咁样嘅决心毅力，这个人只能够成功。 不贪生怕死，不贪图这个世间五欲六尘，只有求生西方一念，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。要有这个心，只是真正发愿，愿生彼国。临寿终时，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，你不用忧虑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，西方这么大，到底哪一个星球是极乐世界。你这样一怀疑，问题就来了，你就去不成。 你有怀疑，有夹杂，功夫间断，就去不了了。决定不要怀疑，念到水到渠成，佛自然现前，佛来接引你去。我与诸菩萨众仍现其前。 哪些菩萨呢？当然有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们一定会来。因为你时常念他，你时常想他，他同你有缘。除他们之外，还有不少菩萨同三圣一起来迎接你。一起来的菩萨同你都是有关系的，同你没关系，没缘分，他不会来的。是什么关系？ 都是多生多劫中你的同修、你的眷属，他们早就往生了，现在见到你念佛缘数，他们很欢喜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。 各位要知道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寂寞，熟人很多。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知道有多少同参道友，他们精进念佛成功已经往生了。我们不肯精进，堕落到今日这个样，今日缘熟，他们会同佛一起来。 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像前面所讲的，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通能力都恢复了，于是一看就知道以前在哪个世界、哪一生、哪一劫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老同参见面叙旧。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几殊胜、几热闹呢？ 换句说话讲，离开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孤单寂寞，一轮回一转世，因为你没有神通，你的家亲眷属都记不起，面对面都不认识，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人孤单寂寞。六道里面孤单寂寞，往生西方世界不孤单不寂寞。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往生的记载，他往生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，还有莲舍先往生的那些人，都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。他只讲出莲舍已经往生的都见面，都来了，多生多劫以前就不用讲了，讲了我们亦不知道。 经虽如间，即生我刹。 这个是讲往生速度之快，不要认为当中距离遥远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其实只需要一刹那，一年之间就到了。底下这一句话重要，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讲的，这种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 到了就作阿维月智菩萨。 阿维月智是梵语，阿亦作无，月智亦作退转，无退转就是不退转，圆正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 三不退的菩萨原教初住就证得了，但是不称阿维月智。阿维月智是七地以上的通称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无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既然同七地以上的菩萨平等，这些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，一般研究的大德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哪里有这样的人？什么功夫都没有，平平白白一下就升到七地，那还得了的？这些是原教。你想想，七地之下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，三十个位次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下到七地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一下就超过这么高， 点会令人相信，令人心服呢？所以教下嘅人唔单止唔相信，仲好唔服。 佢哋修行要修到呢个境界，按照佛经一般讲，要修两个阿僧祇劫。第一个阿僧祇劫修到三贤位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第二个阿僧祇劫只能够修七个位次，初地到七地，八、九、十地三个位次，是第三个阿僧祇劫至修满。 所以阶位越往上就越难修，往生西方就等于超越修满两个阿僧祇劫，进入第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个品位真高。所以念佛法门只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赞叹，冇比呢个更快、更稳当嘅、更容易嘅，亦冇比呢个更殊胜，一生圆满成佛。牛于大师赞叹，称之为心性之极致，次名之奇分。分系功分，次名嘅功德不可思议。弥陀之大愿，呢三个力量令你一下就超到七地。呢三个条件只有第一个是自己的，自己真诚的本性，是用真心来发愿持名，不是妄心，是至诚心，所以超越得这么高这么快。 念佛绝对不是儿戏，要用真心，真心就是一心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不能够用妄心。所以念佛人不能够虚妄分别，不可以搞是非人我，更不能够搞贪嗔痴慢，咁是不能够往生的。 牛益大师同我哋讲出咁殊胜成就嘅三个原因，另外两个原因是属于佛嘅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弥陀本愿不可思议。弥陀嘅本愿就是呢一愿，佢发呢个大愿，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愿文并冇讲上上品只能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中下品无份，唔系咁样。既然冇呢啲字样，则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亦系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 西方世界系平等世界，佛用平等法嚟度一切不平等嘅众生，一切众生以平等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平等成佛。 实在讲，呢件事系尽虚空偏法界一切诸法刹土里边冇嘅，呢个就系点解西方世界第一殊胜。